应该说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吕爱莲，他曾经呢跟王云秋先生的合作过，是上海的合作伙伴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接通他的电话。喂 喂， 哎您好您好 您好， 哎吕老师您好， 哎 好，啊真是咱们是千里迢迢来打电话跟您来联系啊，打扰您了。您知道最近的这个 VCD 推出了，就是锁麟囊 他 已经推出了啊。当时呢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，您曾经是王云秋先生的舞台合作者。 对对对。 是吧？那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听听您来谈一谈，就是当时您跟这个王云秋先生合作这个锁麟囊的前后的一些经过。 哦好的好的。好，这个事儿呢已经实际上已经20多年前了。也就是81年吧。 81年 那个时候呢，也是文革结束以后，在上海呢首次上演这个陈派的名剧《锁麟囊》。那么这个戏呢，在我们上海呢，在以前呢是不大演的这么一个戏，因为他这个戏嘛，陈先生那个非常有著名的啊。那么在当时上海京剧院呢，好像不常演这个戏。那么王云秋老师呢？他呢这个时候81年呢他要到我们团来演这个戏呢，对我们来讲呢都是有点陌生，因为又是个文革，是大家伙都记忆当中就比较淡薄了，有的年轻人呢更是从来也没见过。所以王雨欣老师呢他当时来排的时候呢，我记得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，他所有的我们演员的那个台词啊，就我们内行叫单片啊，都是他自个儿写的。他每一个角色的单片都是他亲自写的。就全剧的单片他写完了以后，那他发给每一个那个演员。那么他为了要演好这个戏呢，他非常关心我们的演出情况，所以听说他为了要能够选好配角呢，他来到我们剧团呢，就我们那时候也在演出嘛，他就在台下看，就看戏，看我们演出的戏，当然是别的戏啊，别的传统戏啊什么，他在里面呢就开始选择演员。就说明这个王云秋老师就是他对艺术的一种认真，一种就是说一种执着吧，他不轻易的好像就一下子就怎么就很随意的，非常严格，他来看了我们几场演出。 对，实际上这次演的这个锁麟囊呢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上演嘛， 对， 所以意义呢也是非常的重大了。 对， 我觉得王先生也是特别的看重，当时一眼就看上您了。 但是他呢，而且他就是这里面有两个丑角嘛，这两个丑角呢，一个梅香、很重要的，还有个碧玉，对吧？这两个丑角。那么当时呢，我记得陈燕秋陈先生那时候演的时候呢，这两个角色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，演得非常成功的啦。那么在上海呢，他呢是选了我们两个上海的名家。也就是丑行当中的艺术家，一个是刘炳坤刘先生， 扮演梅香， 一个是艾世菊艾老艾先生，他是扮演 碧玉， 哎，那这两个丑行在当时来讲是，那可是最最最最顶级人物了，对吧？而且是他们这两个老先生，两个老艺术家在一个戏里头同时担任人的为王云秋来。配这个配角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对，他们的合作在一起，他们以前这两个老先生也不大在一个戏里头同台演出的 哦， 哎，所以他 这回有了一个机会， 哎，很不容易，所以那一次，哎，那么我觉得呢，他在当时的时候呢，他因为好多人都对这个戏不是很熟悉，那么他每天他把单词儿。全部发给每个同志，发给我们就是每个配角演员，然后呢，他来拍戏， 他不仅是演员，也是导演，也是总监，是吧？ 对，他

Thank you. 在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，苦恨呐，尘缘里呼。 Thank you.